尼日利亚人民进步党全国主席、贝宁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席、巴西自由祖国党副主席和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强调，南朝鲜各界就特大型权力营私舞弊事件、朴槿惠催唇石丑闻事件发生一事，积极展开弹劾朴槿惠运动，对此表示支持和声援。南朝鲜当局应当接受民众正当的要求。